小兔乖乖。兔妈妈有三个孩子，一个叫红眼睛，一个叫长耳朵，一个叫短尾巴。有一天，兔妈妈对孩子们说，妈妈到地里去拔红萝卜，你们好好看着家，把门关得紧紧的，谁来叫门都不开，等妈妈回来了才开。兔妈妈说完话，就拎了篮子到地里去了。小兔子记住妈妈的话，把门关得紧紧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大灰狼来了，他想拿小兔子当点心吃，可是门关得紧紧的，进不去啊。大灰狼坐在小兔子家门口，眯着眼睛，正在想坏主意。看见兔妈妈回来了，连忙跑到一棵大树背后躲起来。兔妈妈走到家门口，推了推门，门关得紧紧的，就一边敲门，一边唱歌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妈妈要进来。小兔子一听是妈妈的声音，一起叫起来，妈妈回来喽，妈妈回来喽。他们抢着给妈妈开门，抢着帮妈妈拎篮子。呵，妈妈拔了这么多红萝卜回来了。兔妈妈亲亲红眼睛，亲亲长耳朵，又亲亲短尾巴，夸他们是好孩子。那只大灰狼呢，躲在大树背后，偷偷地把兔妈妈唱的歌学会了。他说， 哼，我有办法了，我有办法了，明天我再来。 他就回老窝去了。第二天，兔妈妈到树林里去采蘑菇，小兔子把门关得紧紧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大灰狼又来了，一边敲门，一边捏着鼻子唱歌，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妈妈要进来。红眼睛一听，以为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喽，妈妈回来喽。短尾巴一听，也以为妈妈回来了，快给妈妈开门哟，快点给妈妈开门哟。长耳朵一听，拉住红眼睛和短尾巴，不对不对，这不是妈妈的声音。红眼睛和短尾巴往门缝里一看，不对不对，不是妈妈，是大灰狼。小兔子一齐说，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不回来，门不能开。大灰狼着急了， 我是你们的妈妈，我是你们的妈妈。 我们不信，我们不信，要不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。 好嘞，我就把尾巴伸进去让你们瞧一瞧。 小兔子把门打开一点儿，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去。嘿，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，一二三，砰，小兔子一使劲儿，把门关得紧紧的，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。大灰狼痛得哇哇叫， 哎呦哎呦，痛死我了，放了我放了我。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，她放下篮子，捡起一根木棍，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。大灰狼受不了了，使劲一拉，把尾巴拉断了。他扔下一大段尾巴，他 逃到山里去了。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扔了木棍，捡起篮子，一边敲门一边唱歌：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妈妈要进来。小兔子听见妈妈的声音，抢着给妈妈开门，抢着帮妈妈拎篮子。呵，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